角落，这个地方，爱情已将它久久遗忘。当年他曾在村边徘徊徘徊，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 只见右手一只眼